而罗密欧与朱丽叶正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，而拉美摩尔的卢西亚是多尼采蒂在1835年9月26号他的歌剧举行的首演的日子。两者都是悲剧，音乐家把他们结合起来。作为小月老师的我们做一个有意思的尝试吧，就是我们来听听拉美摩尔的卢西亚当中的这一段香烛与燃起，让我们感觉到歌剧音乐的不断进程与发展。前奏的部分是不是很相像？回到作曲家尼诺罗塔为电影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所创作的歌曲当中， forse invece amaro, forse il suo nome splendore.